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84集，奇怪的音符。众人开始绞尽脑汁回想，试图回忆起自己听到的一两个音节。木朵那边却先有了回音，韩琦还在手术室抢救，出血量那么大，又过了一夜才被发现，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。韩琦的助理上次摔了个四体投地，玻璃碴全插在脸上，其中一只眼球差点被玻璃扎瞎，手术之后目前在住院休养。他倒是神志清醒，可以接受问讯。一问之下，木朵果然发现韩琦助理是知道一些内情的。3年前，韩琦果然跟钟焕有过一段地下恋情，后来两人分手，韩琦将孩子流产，那段时间他心情很不好，还总是疑神疑鬼，总觉得孩子冤魂不散地缠着他，助理因此没少被发作，韩琦的事业一度跌入低谷。直到他经由朋友介绍，在泰国认识了一位很有名气的降头大师，当时去的只有韩琦和他的朋友，助理没有跟着，并不清楚他们到底跟大师见面说了些什么，只知道回来之后，韩琦的心情就好了很多，开始有说有笑，对助理的态度也不像之前那么苛刻易怒。回国之后，韩琦的事业又重新好了起来，一步步比原来走的还要高，甚至认识了洪先生。 等等，你说洪先生？ 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木朵忍不住打断他，助理点点头。 洪瑞，仁和国际的老板。 此人鼎鼎大名，在娱乐圈房地产投资颇多，产业身家都受人瞩目，木朵自然也有所耳闻。 这个洪先生跟韩琦是怎么认识的？ 通过朋友介绍，在饭局上认识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朋友也就是带琪姐去泰国的，叫董巧兰，是琪姐的前经纪人，听说两人私交不错的，解约之后还一直有联系。 后来呢？ 木朵下意识觉得所有的事情跟董巧兰乃至洪瑞都脱不开联系。 后来琪姐私下跟我说，那个宋安大师真的很灵，说什么应验什么，琪姐会跟洪先生走在一起，而且连之后怀孕的事也被他提前料中，多亏了大师的护法加持，他的事业才能一帆风顺。 这么说，他第二次怀孕，孩子是洪先生的？ 是的，不过最近琪姐又开始疑神疑鬼，说那个死去的孩子又回来找她，又说大师也镇不住这个孩子，她很害怕。我们来陆城的飞机上就差点闹出事情来。 洪先生打算跟韩琦结婚吗？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不过看琪姐心情不太好，可能是在洪先生那儿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吧。我想起来了，他还说过，大师说他现在怀的这个是个福胎，会给他带来大富大贵的好运，所以以前那个孩子不甘心，才想回来害他们母子。 说到这里，他脸上流露出一丝畏惧之色。 所以我觉得琪姐可能是走火入魔了。 木朵眼看问不出更多的内容，就一边让警方那边协助找到董巧兰跟洪瑞，一边将助理提供的消息汇报给冬至。此刻的冬至放下电话，对坐在自己右手边的第一位赵老板道： 你想起来了没？ 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好像是叫什么婆娑摩诃之类的。 冬至眉头一皱： 能确定吗？ 那个音节太长了，高低起伏还古古怪怪的，我那会儿吓得要命，真想不大起来。 我这边听到的是娑婆维摩奢，但后面跳得太快了，听不清楚。 张涵和罗南方也分别回忆了自己所听到的音符。 冬至将众人说的一一记录下来，最后则是惠仪光，他道： 我和你们相反，前面的没记住，但最后两个音符好像是八提。 婆娑娑婆为摩摩诃八提。 冬至用笔点点自己的字迹，刘清波问他： 那你听到的是什么？ 我听见的好像是 Polo TY， 中间太快了，我也忘记了。 不像是英文，会不会是法文之类的？ 刘清波摇头： 我可以肯定不是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。 这样吧，大家把自己听到的准确念一遍，我给你们录音，回头再去问问语言专家，记不清楚不要紧，但是要吐字清晰。 哎，大师，我认识语言学家，不过在北京，您要是方便的话，我现在立马联系，咱们远程视频成不？ 自打酒店那一役之后，赵老板也看出来了，这些人里谁是花架子，谁才是真有本事的人。像冬至、刘清波这两位，出手就把那么凶残的邪物给灭了，连警方都对他们客客气气的，来头不畏不大，正愁没机会结交呢。估计冬至现在就算要天上的星星，他也会忙不迭买个火箭，赶紧上去摘。 我们是要真正的语言学专家，不要什么山寨货。 当然当然。 他说的这几位专家呀，是他上一次参加一个文化讲座的时候认识的。原本像赵老板这样的生意人，虽然涉足娱乐圈的，但跟真正的文化界还是有着不小的鸿沟。但好巧不巧，那次讲座正好由他赞助，作为赞助方，赵老板就陪着学者们吃了顿饭，进行了一场鸡同鸭讲的痛苦对话，最后拿到了几个可能永远都不会拨打的电话。然而人生就是这么奇妙，这几个电话今天派上用场了。赵老板打通电话，三下两下一说，当然他还是很聪明的，略去了妖魔鬼怪那一节，只说自己听到了一个字，但难以辨认对方说的是什么语言，想请几位专家学者帮忙。学者看在他之前赞助讲座的面子上，自然痛快答应，于是马上就有了一场远程视频会议。冬至几个人轮流说了自己听见的音符，视频那头四名专家低头思考了一阵，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意见。其中三人认为他们说的这种语言是梵文，只有一人认为可能是古希伯来语。认为梵文的那三人之中，一位专门研究梵语的老专家在助手的协助下调高视频音量，对冬至他们道： 你们刚才讲的不是一句话，很可能只是一个单词。 冬至与刘清波心中其实隐隐已有猜测，不过猜测是一回事，依旧需要得到权威的证实。老专家的话无疑更进一步验证了他们的猜测。 如果我没有猜错，正确的读音应该是婆罗维摩婆奢拔提。 他一字一顿念得很慢。 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么念的，我想起来了。 这是古印度里一个神明，音译过来就是这样发音。 刘清波撇撇嘴：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神吧。 这个神明汉译是波旬，又称波杯叶，传说中是六欲天魔王。佛经里说他最喜欢阻挠佛祖修行，心中永远充满狂暴的欲望与邪念，以破坏人间为乐，是以又称天魔。 冬至与刘清波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神色表情里看到不加掩饰的震惊。就在这时手机响起，冬至顺手按下接通。 喂， 木朵。 一个坏消息。 木朵那边的语气有点喘，估计是奔波了不少路。 你说。 他的沉着似乎感染了木朵，对方喘息片刻也稍稍镇定下来。 洪瑞跟董巧兰都不见了，出入境记录显示他们在3天前乘坐同一航班前往泰国，之后就不知去向了。 缅泰边境丛林密集，这里有着地域广阔的丛林地带，生物多样化，气候多变，地形险峻，即便是户外经验最丰富的背包客也不敢轻易涉足这里。然而最危险的是这里复杂交错的势力，人命买卖、毒品种植交易、非法武装组织，在太平世界想象不到的凶险与混乱，这里每天都会上演，当地人闻之色变，绝不愿踏足半步。不知名的飞虫掠过茂密宽厚的树叶，沿着前方土路低空飞行，从下面三个人的头顶嗡嗡掠过。前面是肤色黝黑的向导，后面是两个衣冠楚楚与这里格格不入的中年男女，男人瘦高，女人矮胖，但两个人估计走了不少路，眼下都气喘吁吁，双腿跟绑了铅块似的，迈出的每一步都透着沉重。如果韩琦或他的助理在这里，一定会大吃一惊，因为这两个人都与韩琦关系匪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